为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中国台北货轮长虹一号船长和船员10月3号在南浦港举行了庆祝会。参加者向立在南浦市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献花束，表示了敬意。会上，继一些人做发言后，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信。